这里是音乐在旅途，下面请欣赏王杰石谢丽斯演唱的《阿黑歌与阿什马》，穆玄甫演唱的《草原之夜》，李谷一带出的《难忘今宵》。 心甘是妈妈，天草地是林生花的景，是海中开出了石莲花，水妖的是林把歌唱，我今是林会打花， 姑娘们看着阿黑嘎， 小伙子爱唱阿什马，每一幅画 是我的清香和寂寞，是孩子情感是妈妈，天早就是你生花的景，是海中开出了石莲花，谁要的是你把歌唱，我请你是你会打花， 姑娘们看着阿黑哥， 小伙子爱唱阿什马，

世界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的是彩蛋卓玛演唱的《吉祥的月亮》。

的玛利亚，可爱的一朵玫瑰花，撒爱的玛利亚。像玫瑰 心儿放中央。